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今天这个 Hello 声音可能会出来的时候会非常的带感，或者说我觉得甚至会有一种像在大山里面吼叫的感觉，就是想听一下有没有回音，你知道吗？ Hello， Hello， Hello， 好，没了。你知道我会，你可能不知道我有这个技能吧？我会自带这个回声的音效。 哦，不知道。 今天现场教你一下，好不好？ 好。 你想在这个电台直播节目里面怎么来制造这个回声的音效？看着啊，那先对着话筒。哎，大家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杰， 你要说我是艾科， 来一百走。哎，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 杰，好好好，非常非常好，改到了啊，这一点。 这是叫了多少个啊，杰杰啊？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人希望这一上来就开始跟我们打招呼，希望我捶胸顿足干嘛啊？就是像泰山一样这样啊，拍这个总之你没有发现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兴奋 的对 开心呢、啊、 是 所有生病的朋友病都好了，你看 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吗？ 特别治愈。 星期五的傍晚，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 再见工作。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在以下的时间，下班的朋友，在路上的朋友，跟着我们的音乐嗨起来哈、啊！迎接到这个周末了。 哎，还要提示一下各位，就如果说最近感冒了，可以尝一下这个小吊梨汤。我最近就是获了很多益啊，就发现小吊梨汤特别神奇。昨天晚上喝完之后，今天病都好了。 哦，那就多下火就对了哈。 对呀、 啊。哎，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带我回家》，果儿 VC。 多想一起走，一起走。 家，谁能带我回家？ 这句话不能随便说哈。 你要请我回家，哎，不对，也不对， 请客吃饭。 对，请客吃饭，不是请我到你家做客，这个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了，这是娱乐最王牌，刚才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其实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带我回家啊！其实是说这个天气冷啊，不要老在外面待着。那能回家呢，最好在家里面待着啊。这个对，就是暖和呀。 对啊， 猫冬嘛，是吧？这个或者说，哎，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对，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吃一顿饭呢、啊。 嗯， 哎，是吧？吃个火锅。哎呀，又说回来， 下班的时候如果有人能接你回家吃饭，这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嗯，接你回家喝个粥什么的， 小吊梨汤。 又好了，行，提醒大家这个注意不要生病啊。 嗯， 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说的一个事儿呢，是说这个经过金庸先生的授权，《神雕侠侣》将会再次被翻拍。 哎，瑶瑶，这一次呢，剧情将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用少女郭襄的主观视角来展开。 好， 这个小龙女啊、杨过啊、郭襄等等非常重要的这些角色，还将面向全球来甄选新人来出演。 哦，好，这个视角倒是有点意思，因为之前的视角其实都是杨过视角啊。 嗯。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有郭襄的视角，那可能是不是之前的事情将会以回忆的方式还是怎样？反正他已经被翻拍过很多次了，我不知道啊。如果再一次翻拍的话，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小龙女会是谁？ 永远都是李若彤。 啊，这个还是应该是大多数朋友的那个，但是、 嗯、很经典。 现在再翻拍，你让李若彤来演小龙女， 只要不是包子就好了。因为我现在不想吃啊，不饿。 这个这样真的好吗？或者还有很多人选，就是刘亦菲现在明显也不合适了。或者说你心目当中会有一个很经典的小龙女的形象，你觉得应该是谁？ 对，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让我们想想，待会儿今天让大家发点什么。来跟我们报个到、 嗯、 好吗、 嗯、 来听歌， 这首来自 Lake The Long Way Home。 Try to light a little part, don't go run and hide. Give a little of my heart, only then the beat will start keeping me in time. Life doesn't wait for 每天的这个点名的时间啊，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下班路上，悠闲的听着我们的给你播放的歌，然后就是走在下班路上，或者是赶赴某个饭局，心情好的朋友，或者心情不怎么样的朋友，都可以来冒个泡啊。 时间 stop， 已经看到你了，他说戚薇还不错哟。 哦吼，这是自己的这个说仙仙的啊，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一个味道。你确定他有这样的气质吗？怎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就看过某一本杂志，你说啊。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让我们跟你在电波里面 say hello 打个招呼，只要告诉我你们正在听就行了，不用像昨天那样发自己听的收音机的照片， 嗯， 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儿， 嗯， 具体的地点是什么地方。 Hello， 对，我们就要和你具体所在那个方位来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地点方位和演出的结合。首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会上演话剧排放，今晚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了哈。 嗯， 这个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去想到很多很多历史啊。 嗯， 另外还有一个电影， 这电影呢就是巨石强森主演的电影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今天开始呢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其实讲的就是几个人被吸入到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你必须要历经重重关卡才能够回到现实的世界。 哦， 还挺期待。 据说观众评价这部电影充满了各种搞笑的桥段，所以说其实是一部又刺激而且又搞笑的冒险动作片啊。对，先来说这两个，然后我们继续听首歌。既然说到了巨石强森，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妹妹的歌。 就有点不搭吧，是吧？ 没有。 送你朵山茶花。 就是他太硬朗了，我们听稍微柔弱一点的，好吧？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这个未免到这个年纪有的时候调皮一下有点不太稳重，但是选人嘛哈，就是还要忠于自我的，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就得是什么样子，就别装。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挺想在歌曲当中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性格，希望你们能够接受啊，或者容忍吧。然后谢谢大家发来的微信，包括像凡凡，他说隔一个红绿灯停车发一条。 哎，还有朋友正在加班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对，那凡凡，你隔一个红绿灯停车发一条，这后面的车就都得摁个喇叭什么的，就小心啊。因为经常有时候开车开的，比如说低头看手机， 嗯， 然后就 注意 忘了那个红绿灯已经变了， 嗯， 啊，这个要提醒大家的算是。嗯， 还有刚才那个话题，很多朋友都说大秘密也不错呀，赵丽颖也行啊，是吧？如果说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人称得上现在的小龙女，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嗯，有人说要点一下名吗？我在大亦庄。好嘞。还有在北辰西路的马戏团，不是真的马戏团，是一位叫马戏团的听友，好吗？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啊，这一段时间来跟电波中的一些朋友们打个招呼。 嗯 嗯 ，Hello， 李鱼儿，这是在哪儿？李鱼儿，不是在池塘里的李鱼儿，是在平谷的李鱼儿。行了，你们可以接着发微信到白杰 FM， 我们继续来推荐一部俄罗斯的科幻电影，叫《太空救援》。 嗯， 这部电影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成本只有4000万元。 嗯，但是呢，呈现出的这个视觉效果却让很多观众都觉得很赞啊！ 哎， 尤其在这个俄罗斯的本土上，也打破了首周票房的记录。 嗯， 还有就是备受关注的歌手节目，今天晚上8点就要开始播出了，包括汪峰，还有这个 Jessie J， 还有像张韶涵和 Guy 在内的7位首发歌手，将会有很激烈的一个音乐的竞技。首期竞演当中呢，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对不对？这个 对啊。 算是 关注 Jessie J 吧。 对对，因为作为欧美的这个歌手的代表，就是很关注他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子表现，会带来他自己的，因为好像第一首都要唱自己的代表作。 对对，他那首代表作叫 Domino， 多米诺骨牌。 其实除了我们之前放过的那个之外，这首歌其实也是被播放频率很高的一首歌。 而且我朋友就对他的评价说，他是富有代表性的魔力嗓音和霸气的女王范儿啊， 对， 一定会震慑全场的这首歌。 对，你去听一下吧。全球各大电台和夜店都会热播的歌曲。 来自 Jessie J， Domino。 一首带感的歌，按道理来说可能会经常出现在上班的路上，但是我们偏偏要在周五下班路上给你送这首歌，因为我希望下班以后的节奏不应该是像我们在上班路上那种就是匆忙的这种着急状态的， 对， 而是有一种加足马力向着美好的夜晚生活狂奔的感觉。 对，听到这首歌曲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开启我们的夜生活了。 是，然后第一次关注我们公众号写成了公主号，我们这是游轮是吧，叫菊，哎，这是什么看不清楚， Chen 他说不知道，对，他说行了，看不清楚，字太小，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他说雾霾要来，大家要注意身体，也提醒你同时要注意身体哦。联络我们来报道，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告诉我你正在哪儿收听节目，然后打个招呼。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 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历史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 点在我心那一几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在我心那也继续过，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王牌， 听到的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唱，你是我心里的几首瓜。 什么瓜？西瓜。 什么瓜？哎，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哎呀，闽南语说这个几首瓜，一首歌啊，叫艾比亚加维亚。这闽南语就是听着你就完全像听着像 外语 像，对，就是完全听不懂。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同班同宿舍一个男生，他是说闽南语的，经常听着他在跟他妈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完全叽里呱啦呱啦叽里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对，非常非常有趣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有在廊坊听我们节目，廊坊下班的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小杜， 嗯，还有我跟你说，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国外给我们发来信息的， 是 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突然间觉得好感动啊！ 对，谢谢 我们的声音漂洋过海送到你的耳旁。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当一首歌在电台里面这个 CD 的推子被我们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想象此时此刻在全世界，或者说我们缩小一些讲的话，在这个城市，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会在这个冬天就是派生出很多的暖意来。 对，突然想唱同一首歌了。 别，换一首好吗？ 爱相随吧， 来自周华健。那天是谁说我头像像年轻时候的周华健来说，哎，我恨你 哈， 不是我爱你。 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琢磨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点。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纷。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1月11号，2018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京召开。王力宏表示，为了契合《龙的传人》主题，将会在演出中加入武打环节，让歌迷非常期待。此次巡演发布会以《银梦篇》为开篇，在动画投影的支持下，由陶晶莹助力，正式公布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名称为《龙的传人2060》。日前，环球官方首播孙燕姿的最新 MV《冲氧期》，MV 特别邀请陈汉典共同演出，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让大家看到孙燕姿不同于舞台上的喜剧面。《冲氧期》这首歌是她在开车的途中收到的 demo，一听就非常喜欢，决定收录。去年7月宣布加盟环球音乐的蔡健雅，今天发布音乐新作《Cherish 的歌爱》迷你 EP， 其中收录了她为他人创作的《重来》和《贪图》两首经典作品，每首创作都是她珍藏又难以割舍的爱，所以她决定选定自己曾为他人打造的作品重新编曲演唱，为新歌赋予新生。在2013年中国最强音节目一炮而红并摘得当季冠军的歌手曾一鸣，沉寂多年后于今天又一次带着自己的新作出现在大家面前，新歌名为《演唱者》，从中可以看出曾一鸣对于唱歌及音乐创作一直坚持的态度。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正在下班路上陪着你，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干嘛这么兴奋？ 周五了嘛，是吧？ 有一个阿杜，不是唱歌的那个啊，阿杜啊。 我坐在车里， 闭上眼睛找谁？他说，18年开车路边停车冒泡泡。 说的是18年。 哦，18年。那你得说说清楚是吧？ 2018年。 Just 摇摆，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起摇摆一下啊！雪拉咪发来的照片显示，他应该刚才啊、嗯，刚才应该是在鸟巢附近，不知道现在开到哪儿了。 嗯， 希望一路顺利吧。 刚才还有看到来自郑州的朋友， 好 ，say hello 哈， 来帮我来一碗烩面啊！隐形人说，以前上班路到现在的下班路，此时正在辅食路，听上去有点押韵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中。彭胖胖是昨天是宣壮壮一周岁，然后呢今天五点第一天五点下班，下班的路上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忙碌但很幸福。对，就是有时候看到大家点滴这种跟我们的互动的时候，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心里都是暖暖的， 幸福，对，会觉得很温暖，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很温暖的回复、 嗯、是的，已经做成功了， 对， 就大家可以回复最王牌三个字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大家就可以收到一个非常暖心的照片。 对，不是有人一直想看我们的照片吗？ 对， 对吧，除了我们的头像里面那个啊，是吧，有人说我像这个像那个的、 嗯、 啊，我们把它稍微进行了一些艺术的加工和处理。 嗯，而且这位听这个一举呢，是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照片，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就把他这个作品PO出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哈。 就别一举了，就是感谢吧啊，做了一件善事哈。 是， 对，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件事儿呢，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春春啊，李宇春的新歌《流行》，最近很多人都在听啊，被用在了美剧《致命武器》最新一集的这个餐馆剧情部分的 BGM。然后李春的工作室表示说呢，对方也事先沟通了，而且买了版权。所以很多网友啊，就是他的歌迷就纷纷的评论说，好棒啊，啊，厉害了，国际春啊之类的。 那是 No Spring 是吧？ 对，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Pop Song 啊。 嗯、 对，他其实这张专辑的音乐语言，我就说现在在内地流行音乐的这个制作上面，其实已经可以和国际去接轨了。 对 对，而且制作班底也很国际化。 嗯。而且是一张让人能够眼前一亮的专辑，但是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说，想当年国际张杰的这个名号、 啊、 是通过很多很多部这个好莱坞的大片才主打出来的。 对， 对，所以客观的来说，春春的歌呢，它不过是被美剧节选了一段当背景音乐啊。我觉得如果现在就用国际春啊，就是歌迷如果这么去夸或称呼的话呢，有可能啊，小心就不要被招黑啊，我们只是提个意见。 当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这张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流行》。 我们一向是比较客观的，就这歌做得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觉得流行这张专辑制作水准绝对是国际的啊。 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坍塌，这椅子怎么用声？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恋情换个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今天晚上8点钟啊、湖南卫视的歌手会播第一集、嗯、包括我们刚才说过了很多的，像汪峰啊张韶涵啊 Guy 在内的歌手都会有一些竞技。当然有一个欧美大牌的加盟啊，是 Jessie G， 其实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那、嗯、谈起加盟这个节目的原因呢，他表示最开始关注到节目是因为一个人。 谁呢？ 他是谁呢？我们明天的节目明天没有节目啊， 下回分解。 哎，对，这个人是谁？就是 Coco 李玟 啊。Jessie这里就说，他最开始关注到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 Coco 翻唱那首 Price Tag 啊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那首歌。 对。 那么 Jessie J 呢，为什么会愿意来参加歌手这个节目呢？他说，为什么不来呢？对吧？这会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啊。 对。 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就想来接受一下这种挑战。 哎，非常官方的回答啊。反正就是，哎，所谓艺高人胆大，人觉得自己来了也不会这个。丢面子，但是据说他在舞台上呢会有很霸气的那种女王范儿，可是台下呢却是反差萌。就是为了参加录制，他就是坐国际航班到长沙，时差没倒就开始录了，还后来之后呢又是逛遍长沙的街头去扫货，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有能量的人啊。 28小时都没有睡觉了， 所以说这次对这些歌手们算是遇到强敌了。 很遗憾传说当中的张惠妹没能来啊， 但是呢，不然我们可以很多观众都可以在现场看到 JSJ 和张惠妹同台演出，这种场面也是非常的大牌。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心里也会有在华语的这个乐坛的唱将中，唱功可以和 JSJ 一较高下的人，不知道你心里那个人选会是谁。但是既然刚刚提到了张惠妹，对，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简爱》， 嗯，算是她比较代表性的作品了啊。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 知道在我们这里唱歌是要交钱的吗？ 啊，九块九毛九是吧？ 原来你这么爱唱啊，我都没有发现。你应该不要叫爱科，叫爱唱，好不好？要改个名字啊，叫爱唱啊。我还有一个小名叫爱跳，哎，爱唱爱跳。 蹦蹦跳跳真可爱。 对，简爱是来自于张惠妹。鼓励一下，以后你如果碰到这个自己觉得还擅长的歌，可以多在节目里面发挥一下。 好的， 好不好？这样会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互动，明白吗？ 什么爱情买卖啊之类的。 你擅长此类歌曲吗？ 那倒没有。 好，我们又要去。哎，今天有没有要吃的东西？ 有啊。 为什么没有看到？ 啊？ 啊？ 等一下，我们再看吧。 好嘞。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有人发醉王牌的关键词的时候，醉不要发成喝醉的醉，好吗？嗯、这才几点就醉了？ 还不用说、啊、醉什么呢？醉温暖，醉什么？ 醉王牌，醉王牌 ，OK 啊。 I should let you show what you want,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on, hold on,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好了，本来要带大家接着就是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吃个东西，结果我发现这个好吃的被亚哥落家里了啊，忘了今儿带来了，所以我们直接抛问题，作为娱乐做王牌，我们的稍后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好的，先问什么问题呢？嗯、 就是你今儿本来是打算说什么吧？ 本来打算和大家分享这个面茶，不知道大家吃过吗？就是想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平常说吃面茶的这个通俗的方法是用勺子搅拌均匀了之后再吃吗？ 就是或不是就行了 是或不是 啊，这个有点难度哎。 是啊， 对， 每个人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 是， 但面茶这事儿呢，我还是觉得值得推敲一下，因为据说啊，它是啊，查一下吧先，等会再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好，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来，我们来挑选朋友，然后参与稍后白给100块的这个我们的挑战环节。 嗯 哼，今天正问反答我们的奖金，因为昨天是发出去了，对不对？今天又到了100块，加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Fashion and perfect tattoos, taking showers, minus shampoo. You are my favorite everything. Been telling girls that since I was 16. Shut up, I love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 Shut up, pink skies. I know exactly where we should go. 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greetWith that Malibu window Talking of the pink skies I think our hearts are starting to show That it's better you and I Under pink skies Underwear I kinda care When I'm looking for you British bum you turn me on No matter what you do You are my favorite EverythingTelling you that since 2015 Shut up, I love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 Get your honey pinks, cause I know exactly where we should go Cause I love the way your green eyes mix with that Malibu indigo Talking of the pinks, cause I think our hearts are starting to show That it's better you and I On the pink skies

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小时候玩过那个老狼老狼几点了吗？ 玩过。 老狼老狼几点了？ 几点了？ 咦，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18:02，就承认了自己是老狼是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宇恒 Happy Day。 喜欢你就是起点，梦会实现。今天、明天、今天、明天，黑夜、白天，全都是 Happy 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要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一般这歌都不会拿出来在这个点播。但是它里面一直在唱着这个 Monday， 然后这个从 Monday 唱到 Friday、Sunday， 对，非常可爱的气质啊。好了，我马上要打电话给大家了哈。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一说打电话，总觉得是在这个支持大家的意思，是真的拨出一个电话，白给100块，就在稍后。先来听一听歌华有线最近有哪些亮点。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线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三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选择营业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 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好了，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啦！来，我们掌声请到我们今天登场的这位朋友，来有请。 Hello，Hello，Hi，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啊？ 我听这边广播好像还没开始。 你别听那边广播，听我们跟你说话啊！来，把那边广播先关掉，好吧？ 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好嘞，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任，叫任毅。 任毅。太仁义了， 嗯，刚才给我们发来信息，然后还说艾科太大意了哈， 是 啊，对对对， 对，因为你看人，你看人的头像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你什么职业啊？因为这个头像里面看了，哇，这西装啊，这么一穿，特别正式的，啊、然后戴着眼镜，然后呢就是看着我 范儿， 就有点像 CEO 的气质啊，不知道你是做什么？ 没有，我现在是一个保险的营销员。 好嘞，那不管怎么说，应该很有信心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对不对？应该属于反应比较快的这种啊。 还行， 好吧，你仁义啊，我仗义，就看看今天这个钱你能不能拿走啊。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正问反答这个游戏规则你也应该比较了解了，对不对？所有的问题 啊， 你要回答的都应该是和本来的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相反的，对不对？ 对对。 第一题，当年号称亮绝五台山的女演员是刘嘉玲吗？是吗？ 不是。 出师不利呀、啊，今天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办？啊，你有没有给今天这个电话买保险啊？Sorry 啊，那就只能很遗憾了，因为当年号称这个亮绝五台山的女演员她是谁呢？她是蓝洁瑛。啊、所以说、这个你是刘嘉玲、你应该回答是好吗？正问反答，非常遗憾仁义。 好的， 还是感谢你今天的参与，能有幸通话也是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周末快乐， 再见，拜拜， 再见。 好的，我们接下来送走了我们这位仁义的朋友仁义，接下来看看下一位朋友会连线谁。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你说我做这个节目容易吗？啊，作为对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你说我发钱给大家，每天白送一百块，是不是？还有人说白小坑什么的，白姐太坑人。 新的外号诞生了。 白小坑这什么？人家是黄小厨，我是白小坑，这合适吗？你们觉得啊？好了，下面一位朋友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接通了电话， 嗯， 但是他真的是会有一个机会来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刚才被人意丢下的这一百块现金红包拿走，掌声有请。Hello，Hi，Hello，Hello，Hello，Hello，哎呀， 这个声音好清楚啊！ 对， 艾科，我好喜欢你啊！ 真的吗？你那般的笑声我也很喜欢你、 啊。啊，行，你们聊着，我先撤了，好吧？你们玩，你们自拍吧，好吗？这个 啊，我好像听不太清楚，现在 我一说话你就听不清楚是吧？哎， 就老白的声音特别飘渺， 飘渺。我是飘起来的是吧？啊， 可能是吧。 我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郑，所以我网名叫关尔。 哦，关尔， 关尔就是你啊！你的头像好特别。 对，因为我看是去年的四月份关注我们的，然后他的那个头像是一个漫画的人物，上面写了五个大字：这脸真美啊！ 对呀，我就是这么自信，没办法。 好嘞，漂亮，这好就是需要这么自信，就看你今天的自信能不能为你带来一场胜利了，好吗？加油！ 关尔，请听题，五道题全部答对，100现金红包就是你的了。从第一题开始，正问反答，没问题吧？ 嗯。 第一题，周杰伦的妈妈是叫叶惠美吗？ 什么？ 周杰伦的妈妈是叫叶惠美吗？是或不是快？ 周杰伦的妈妈叫叶惠美吗？是吗？ 嗯。 你这个题我现在。 啊 你说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清楚 啊。 关尔，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这道题我们不算，我们从下一道题开始好吗？因为你反应太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算输、 啊、 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好吧， 来，刚才差点就提到这个啊，动画片小猪佩奇当中，小猪佩奇的弟弟是叫威廉吗？三二一。 是。 哦， 家里是有孩子吧？ 再下一题快。 来，请听题，小说《神雕侠侣》当中，小龙女所属的门派是天山派吗？ 请回答。 是。 好，答对了。第三题，歇后语，屎壳郎垫桌子腿儿，下半句是硬撑吗？是吗？ 啊？怎么没听清？ 歇后语，屎壳郎垫桌子腿儿的下半句是硬撑吗？ 是。 太厉害了，今天这钱送得很坎坷，你知道吗？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问题，我怕直接放弃就给他丢了一个 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可能他那边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把收音机关掉，所以呢听觉上面会出现很多的延迟，对吗？ 你刚才没有吧、反正就是有点遗憾，对对对对对、嗯、啊， 没关系啦，能跟你们通通话已经很高兴了。 嗯、 周末快乐哈。 好吧，记住，顺便记住这个歇后语，然后谢谢你，祝你周末快乐，高尔。 好，周末快乐。 对，大声的告诉我，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题目，问到的是这个面茶呀，它是吃的时候是怎么着啊？它得怎么吃？ 啊？什么？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问题啊，就说那个面茶、嗯、是应该用勺子搅拌均匀再吃吗？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秃噜秃噜秃噜的那么吃。 哎，就是吃。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跟他说话，他完全都屏蔽，你知道吗？只要我跟他说话，他就说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艾科，你这个，这是你，这是你多少钱雇来的群演？ 我给你安了个避雷针， 来黑我了。谢谢你， 主要是艾科的声音太好听了、 是的，你的声音也很好听，关尔，谢谢你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I remember feeling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r worship the Hollywood sign. Just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You should take everyone last time. And I know, 'cause I found some fake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ra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Not trying to drink up.If we don't find money, then what we got, honey, is just enough. We got some rich love.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Last time.Do you remember dancing at parties out in the yard? We would piss off the neighbors. They'd eventually call the cops. And I was saving up for something, hoping life would finally start. 'Cause oh, we had some new love. Ooh,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Ooh, I dra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Last time, and I know. I don't know if it was We got 首歌名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游戏的单元啊，这个叫 Reach 了。 对，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这样的话，那么继续累计到下周一应该是200了。 越来越富有的爱哈，送给你们。 接下来我们留个作业题，还是正问反答，但是你们要求在最快的时间10秒之内发来正确答案，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9.99的小红包啊。 没错， 两位朋友要获得这个红包。嗯，我们来问第七，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行，好。嗯，景天题，在《红楼梦》当中，机关算尽太聪明说的是王熙凤吗？是或者不是？ 对，10秒钟的时间，只发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谢谢，谢谢大家啊！白话娱乐，我是白乐啊，不是，我是白杰，乐了也白乐是吧？我感谢你们稀稀拉拉的掌声啊！这个天气这么冷，谢谢你们还能够光临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吐槽一下最近的这个文娱热点。最近呢，我迷上了一个小游戏啊，是微信里面的，叫跳一跳，就瞬间的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经常玩的那个游戏。 我是马里奥大叔，永远吃穿蓝色牛仔背带裤。我是马里奥大叔，永远只留乌黑光亮小屁股。 哎呀，得，这是算摔下去了哈，掉下去了。所以说，就玩着玩着觉得有点上瘾啊。这个天天玩的停不下来。其实人们都说啊，玩物丧志，但是我却从这个叫跳一跳的游戏里面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哎，你看啊，游戏中你想得高分，它其实是有诀窍的。你跳到第一个方块的中心点上加2分，下一个方块你再跳到中心点上加4分，再下一个啊还跳到中心点加6分，以此类推。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人生的每一步你都得踩对点儿，是吧？站对位才能成为人生赢家。说到人生赢家，这周电影《前任三》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直追20亿，它也不是没有可能。可以说这算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而《前任三》里面的一些金句也开始在朋友圈里面流传，比如说这句，其实你们都在等，等什么呢？等对方先放手。你听听，你听听啊，这台词真的是太有生活了，是吧？太贴近现实了。你就是我身边就有不少情侣啊，他每次一吵架的时候就等着对方先放手。哎哎，放开放开放开，哎，你有事说事啊，你揪耳朵干嘛你？嗨，瞧瞧你们俩啊，和谐社会嘛，要注意素质。这别人还没放手呢，你们怎么就先动手了呢？哎，对了，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还有一位人生赢家，那就是大 S 徐熙媛。今天呢有报道说这个大 S 徐熙媛呢最近被这个台湾地区的网友票选为2017真正好媳妇儿的冠军。哎，好媳妇儿确实是好媳妇儿，省钱啊，是不是？你说她一嫁给那个谁啊，那个家里面这个产业啊节约了不少啊，该关的关，省不少钱。哎，但是有一点啊，我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人家是不是好媳妇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得嘞，说了半天人生赢家了，我们也说点不是人生赢家不那么走运的。比如说民谣歌手赵雷演唱会原本申报了40首歌，实际上只唱了27首， 昨天我们说过了，少唱13首啊，因此还被罚款了5万元。然后就有人替赵雷打抱不平，说啊，你就算你不换衣服，你不喝水啊，你洗手间你也不去，你也唱不完40首啊。我就说，哎，你说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这么轴呢？啊，你怎么就这么实在呢？你白看这么多年春晚了是吧？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一种演唱，它叫做串烧啊？ 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都轻轻的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 对对，就这样不停了好吗？啊，把这些金曲放在一块儿这么一串，然后再一烧，哎，这不就变成串烧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白话娱乐，我是白杰，谢谢，下次再见喽。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再度带领观众回味维也纳轻歌剧黄金时代，共同经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往事。1月12号，歌手刘珂全新 EP 中最突破自我的新摇滚歌曲《无用挑战》上线，用不同于往日温柔抒情的音域唱法，唱出歌曲中从自我怀疑到自我否定，再到自我激励和救赎等一系列情绪递进。李聪的新歌《Slow It Down》近日上线，新潮的曲风外加魔性的旋律，抓耳十足，引得不少粉丝表示简直是抖腿神曲。另外，他还将在歌手集体玩跨界的电影《卧底巨星》中扮演一位星光熠熠的大明星。歌手回音哥全新创作专辑《长不小的大人》正式上线，最后两首专辑收录曲《无名高地》与《30岁的自己》终于曝光，最后的两张拼图完整了这张关于成长的专辑。新生代歌手王成章的最新单曲《我的五虎》首发，这首抒情曲目由马子浩作曲，王成章作词及演唱，以故乡五虎为创作题材，诉说浩荡乡愁。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仍然在上升当中，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京通快速一线出城方向，朝阳北路四五环间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万泉河路出城方向车比较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走心的6:30的时间了。一到这儿就感觉特别不像自己在说话，但是我想，因为一首歌里面的这些故事，我们有理由在这个时间稍微安静一会儿，然后让大家好好的来听一首歌， 走走心吧。 来看第一个故事， 这是来自多希望我是你的夏天啊。他说， 刚上高一的时候喜欢了一个女生，牵着她的手一起放学，上课跟她聊天，结果班主任却在后面看她，有一阵子调皮的好像要被开除了。她问我，你可不可以不要走，而那一刻我莫名会很心痛。家长会之后，我拉着她说，这是我妈妈。她乖巧地叫了一句阿姨，当时她妈妈也在，我当时就以为这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金粉馒头他说，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从来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都是最后把自己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重新拾了起来。而真正想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这是最近的大热金曲，有关于他的故事。而今天我们偷故事的人来讲的这些故事，有关于这首歌《袁娅维》。 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 伤痕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一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电影推动了音乐，音乐呢好像又反过来助推了电影，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首歌到底是因为电影的热映而被大家所认可，还是因为这首歌本身就很优秀，这可能是个命题。 相辅相成吧。而且这首歌曲已经出了三个版本了， 对，不一样的版本。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得嘞，那就是我们少说话多听歌的时间。 对对对，今天呢，第一首歌是我来推吧。 对 吧？ 对， 这首歌其实挺脍炙人口的，因为听过的人肯定很多，尤其一些男生，是来自老狼的一首。你看现在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知道老狼可能是因为同桌的你，但是我知道老狼是因为这首虎口脱险。而且今天晚上歌手的第几季，反正歌手的第一期就要开始开播了。我记得曾经他在歌手的那个舞台上说，那一期的所有的节目就好像一场朋友的聚会一样。 好了，这首歌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老狼的歌， 虎口脱险送给你们。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 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显的时候总会想到大学的宿舍，我想到某个阳台或者掉落一地的烟头。所以其实在这歌里面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把烟戒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 对，唯一一句大实话哈。 对，虎口脱险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的歌，带着一些青涩的校园的气息，同时带着一些失恋以后被遮天蔽日带来的那种痛感，然后呢扑面而来。 对、 啊、 听完这首歌，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在跟我分享他们就是怎么说缝合自己伤口的一些经验，放下旧爱是什么感觉，就像是你减肥初见成效。 对，这话得先琢磨琢磨啊。这也挺难的， 嗯， 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歌曲。以下我要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法语歌。 嗯， 其实我们很少在节目里面推荐这个，除了英语的这个歌之外的其他的，但是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首，比如说我们曾经推荐过西班牙语的，然后丹麦语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的。 昨天是日语的，李志浩的歌。 对，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周末的氛围的，都带了一些很轻快的向上的气质。 嗯， 你也许没有去过。埃菲尔铁塔下面，或者去那个香榭丽舍大道去漫步，但是呢，音乐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带着你一起去远行的。 嗯， 这就是今天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的目的，所以可以在这样一个周五的晚上稍作遐想啊，就当是去巴黎去旅行 喽。 终于学会了，我就是刚特别请教了一下这个某法语老师啊，这个我学的不是特别的准啊。这首歌的歌名叫《Les Rues de Marie》，《Les Rues de Marie》，怎么还可以吧？ 非常好，反正我也听不懂。你知道有 Gary 发来信息，他说法语我拿手啊 ，Bonjour， Bonjour 啊，对，这个就是基本人都会一下啊，《Les Rues de Marie》啊，行了。 主播私房歌。 你们基本上可以搜一下啊，反正听我说也搜不到，自己去可以。刚才可能喜欢的朋友已经去，对， 自行搜索了一下，通过各种软件啊、 识 别啊之类的哈。 好啦，继续来听歌了。 今天我推荐这首歌曲呢，第二首歌跟你上一首歌曲，风格有一丢丢雷同。这首歌呢，为什么要推荐它呢？是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各大门户的这个 banner 都在推荐啊，小野丽莎的这个声音。小野丽莎呢，这次和靳东两个人算是跨界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欢喜》，好像也是出自哪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吧？ 也是有周末的氛围啊。 那是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言语。 这样的歌呢会在周末添一些优雅的气质和高脚杯的红酒、 啊、 或者说加一杯这个热的咖啡，但是总觉得这个点喝咖啡怎么就不太像我习惯的那种周末的方式呢？ 那应该怎么样呢？周末的时候应该开几日大趴是吧？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习惯的周末应该是和一些朋友们在一起，然后会有相对烈一点的酒吧、嗯、啊，或者说至少刚才说至少得是啤酒，一向不对，这不是烈点的酒啊。哎，酒后不要驾车，然后小酌怡情了。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跟酒有点关系， 哎、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2001》。 我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阑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这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和歌曲了。 祝大家周末快乐哈！ 是， 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都是怎么打发时间呢？ 哎，总之大家会自己做好安排的，咱们就不用操心这事儿，我们就静静的等着下周一再跟大家再见了，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周末快乐， 拜拜， 拜拜。 我愿意把那海誓把那山盟刺在我的右手，牵着你远走。你把所有海誓所有山盟丢进了垃圾桶，我能怎么救？爱凭什么叫人想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要一段酒醉的他 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